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83集，三日预言。冰雾在空中又抡飞了一圈后摔下来，双膝着地，瞬间满脸鲜血喷涌。冰雾瞬间懵了，等他伸手摸了一把自己的脸，抬眼看到满手的血，再抬头看展昭，展昭面无表情站在他对面，楼顶的风吹动红色的衣袂和黑色的发，肃杀之气出现在了展昭那张不笑的脸上。四周白玉堂、赵普和林业火都沉默不语，与其说眼前的是一个带着杀意的展昭，不如说是被激怒的展昭。和展昭目光相对，感觉气势完全被镇住了的冰雾也瞬间怒意翻涌，不知道是因为不甘还是原本就戾气太重，四周围瞬间冷了起来。围观的开封百姓感觉到空中的风突然变冷了。 快看！ 有人喊了一声，就见冰雾脚下的整座小楼上都布满了白色的霜冻，这霜冻还朝着周围蔓延，人群就有一点点紧张，这会不会冻到周围来？可是那一层霜冻在蔓延到一定的距离之后就冻不了了。冰雾感觉到内力像碰壁一样被弹回，抬眼一看四周，明白了，站在四角观战的白玉堂、赵普和林业火用内力阻挡住了他释放的寒气来伤及无辜。冰雾冷笑一声，看展昭，开口：“ 哼，三天。” 展昭微微挑眉，冰雾血肉模糊的脸带着邪恶的笑意：“ 三日之后，开封必成炼狱，战火重燃，强者得天下，重回100年前的武林，再战一次吧。” 说完，冰武突然纵身跃起，抓起两声剑冲向展昭。随着冰武冲向展昭，开封城围观的不少大人都下意识地去捂自家小孩的眼睛。公孙也抱紧小四子，刚才冰武昭告天下的话听起来让人心惊胆寒。众影卫都看赵普，赵普靠着新亭侯看着冲向展昭的冰武。这就是目的吗？重回100年之前的乱世，再一次血雨腥风，用刀剑来解决纷争，站出来的最强者才得到天下，而所有的弱者都会成为这场强者对决的牺牲品，一切平和与幸福都会因为乱世而断送。远处的屋顶上，赵真也听得清清楚楚，想让天下大乱，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他这个皇帝。众人混乱的思绪在一声巨阙出窍的龙吟之中恢复过来，抬头就见展昭巨阙出窍，双手握剑对着迎面而来的冰雾一剑挥出。冰雾这最后一击明显是求死，他全力以赴的一剑极度凶悍，带着同归于尽的暴怒。展昭这一剑出剑快且狠，可就在众人等着冰雾被展昭直接一斩为二尸首落地之时，随着展昭剑势飞起的却不是冰雾的尸体，而是被斩成两段的两声剑。冰雾的手肘以一种不合常理的姿势扭曲，展昭一剑砍断了两声剑的同时，也震断了他的双手。众人就看着两声剑飞到半空中，打着旋落下来，笔直地扎进了地面。看着像断线人偶一样摔倒在自己眼前的冰雾，展昭将巨缺还窍，冷声开口：“ 不如等几天再死，看看你说的会不会实现。” 说完，展昭一脚将冰雾他从屋顶上踹了下去。早就等在下边的欧阳少征让影卫们将人捆绑之后稍作治疗，然后扣押。以冰雾这种情况，估计给他上再酷的刑他都不会交代，可他还不能死，因为他说的三天后的预言众人是完全没有头绪，唯一的线索应该就在他身上。赵普将公孙带到了屋顶上，公孙检查了那些冰封的毒蜘蛛之后安排人处理。 开封城围观的百姓看了个热闹之后纷纷回家了。不过这次没有以前看展昭他们打架的那种轻松心情，众人心中都有一些担心。不知道是不是冰雾的样子太过可怕，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预言让众人无法安心。南宫即将赵祯从屋顶上带下了。 三天后是什么日子？ 春逝的日子。 赵祯微微皱眉，点了点头。 去把包青叫来，朕有事情交代。 是。 开封街头，展昭站在路中间，看着士兵们取下地上的两声剑。身后，白玉堂落了下来。展昭回头看了看他，两人对视了一会儿，白玉堂开口：“ 这次没虎头蛇尾。” 展昭微微一愣，随后脸上的表情恢复了原本的样子，抬手随意地拍了白玉堂一下，知道他是嫌自己表情太严肃，所以调侃一句。白玉堂看着被押走的兵伍：“ 再进一次四海殿吧。” 嗯。 远处屋顶上，殷侯看天尊：“ 三天后是什么日子？你记得吗？” 天尊没作声，片刻之后他才回答：“ 好像记得，好像不记得。” 陆天寒和无沙大师也是微微皱眉。这时，身后一个声音传来：“ 该来的总会来。当年觉得一百年很长，好像永远不会来。” 众人回头，就见妖长天正站在众人身后，单手捂着胸口，脸上却是忍不住的笑意。殷侯叹气，陆天寒冷眼看他，天尊歪过头：“ 哎，你好像很开心啊。”“ 今天可是好日子。”“ 你再说一遍试试。” 天尊面无表情地看着妖长天，语气平静。妖长天看着天尊的脸，闪到陆天寒身后。 可怕。 殷侯摇了摇头，伸手一拍天尊的肩膀，将人带走了。此时和展昭一起走到开封府门口的白玉堂微微皱眉，望向皇宫的方向。刚才那一瞬间，他似乎感觉到了天尊内力极不稳定的一阵波动，这十分少有，而且天尊的内力也十分可怕。展昭也感觉到了，他记得殷侯他们说过，银妖王用内力封住了天尊的记忆，换句话说，天尊体内还有妖王的内力在。刚才只是一个莫名的波动，不止展昭和白玉堂，赵普和林业火以及邹良、欧阳等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。小梁子跟在展昭和白玉堂身后走，平日聒噪的他从刚才看到展昭和冰雾的对战之后就变得异常安静。小梁子伸手轻轻拍了拍胸口，扬起脸问展昭和白玉堂：“ 哎，这种心慌慌的感觉是什么？”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嘴上虽然没说，心中却有数，那是一种不安。陆天寒拦住心满意足要闪人的妖长天：“ 你想干嘛？”“ 哎，不要紧张，除了这里。” 妖长天边说边拍拍胸口：“ 我还有个宝贝徒弟在，基本我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。”“ 你…… 不过好歹我曾经是坏人啊，搞事的那位性格跟我很像的样子，说不定我能感同身受一下。毕竟要搞的天下大乱方法也不是太多，除非……” 妖长天说着伸手轻轻指了指前方被殷侯带走的天尊。陆天寒和吴沙同时一皱眉：“ 知道今天的局面是怎么造成的吗？” 妖长天笑着凑过来，陆天寒和吴沙不语。“ 妖王太溺爱他俩的结果。” 说完，妖长天摇着头笑着走了。殷侯一边拉着天尊走回开封府的方向，一边悄悄观察天尊的头发一直维持在黑色的状态，脸上也没有太多表情，似乎是在走神。 不妙啊。 走到开封府门前，正碰上回来的白玉堂和展昭，两人也注意到殷侯的脸色以及天尊超乎寻常的沉默。这时天尊忽然停住脚步，转过脸看身边的殷侯，殷侯跟他目光相对的一刹那一愣。 糟糕。 白玉堂也觉得似乎不太对劲儿。可就在这微妙的诡异时刻，忽然一个小小的人影扑过来，抱住天尊的腿。 尊尊，我们带依依去西园子，你去不去？ 众人低头看，就见小四子抱着天尊的腿，仰着脸笑眯眯的。公孙和赵普都在忙，他应该又处在无人带的状况下了。没人带的小四子基本归天尊和殷侯两个闲人管，小家伙也喜欢跟着两人。天尊眨了眨眼，一甩头，神情瞬间恢复如常，伸手抱起小四子。 去西园子之前啊，先去太白居，我要吃猪耳朵舅舅。 说完，天尊甩着一头不知何时又变白了的长发，抱着小四子跑了。小梁子和依依欢欢喜喜跟上，殷侯摸了摸下巴，随后一挑眉， 跟公孙说小四子借我养几天。 说完，殷侯似乎是松了口气，追着天尊走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